是一个梦的天堂。我要坐着风的翅膀，找寻你飞的方向，和你一起翩翩起舞。 是否这次我将穿得更

也胜过活在笼路，但事实代价。

今天是9月2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像隔着一层玻璃，

什么都没改变。 大地留下我的梦，今天